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历史性事件，俄罗斯网站伊尔库茨克体育近日登载金正恩同志和我国人民与儿童在一起的照片，并上载了文章《人民领导者的风貌》。另外，俄罗斯的《共青真理报》网站和阿穆尔新闻网站近日分别登载文章，称颂了金正恩同志对儿童关怀备至、给予莫大恩情等他那关爱后代精神。